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么朱元璋呢，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呢？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着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600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600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舞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柔然而生。是的，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爵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观，光耀后代。他纵马奔驰，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 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玉春、王宝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无息大明强，我雄无息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山河投下最后的一幕，仰天大笑：我本怀有不一，天下与我何家焉。31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年71岁。朱元璋病逝前，指定皇太孙朱允炆继位。那么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啊，很是安心呐，因为他认为这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他的意愿，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个安心的人走了，嘿嘿，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炆身上消失了，朱允炆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但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地发现，他依然看不到太阳，因为有9个人的身影又笼罩在他的头上。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朱元璋的9个儿子，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古王、代王、晋王、太王、庆王和肃王。如果说这朱元璋是最大的地主，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24个儿子和1个孙子为王，那么这些特殊的人被称为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每个王都有3个护卫，但您要注意，这3个护卫不是指3个人呢。所谓护卫是一个组成，护卫的人数从3000到19000人不等。那么这样一算呢，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了。上边那句话的关键所在就是不等。按照这个规定，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9000人到57000人。而在实践中，这个藩王们都倾向于选择后一个数字。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算不要政权，多养点打手保镖看家护院也是好的。按说这个数字其实也不多，区区5万多人自然干不过中央。可见朱元璋啊，在安排军队建制时那是有所考虑的。但这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上。可以例外的就是我们上边提到这9个人的某几个，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是因为他们担负着更繁重的任务，守护边界。他们的防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这9个武装地主就如同9大军区，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呢，这个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他们各自带有10多万人马，可谓兵势强大。但这二位 还不是九王中最生猛的。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宁王，此人带甲八万，戈车六千，看似兵力没有燕王和晋王多，但他手下却有一支当年最为强大的武装，朵颜三卫。这可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啊，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全部由蒙古人组成，这个战斗力是极强。那么有人就问了，为何这些蒙古人甘心给明朝打工呢？其实啊，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明朝按时发工资，那么这些外援们吃饱饭还能去娱乐场所去休闲一下，而这北元呢却经常打白条，打仗前许愿抢到战利品归个人所有，结果啊往往抢回来就先交集体，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拼死抢了点东西回来还要交工，万一要死掉了估计还没人管埋，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啊，按月拿钱还有福利保障，无数的蒙古人就被这种政策吸引过来了。在利益面前呢，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么另外宁王本人呢也是极为凶横，据说他每次打仗啊都领头冲锋，活像那第一滴血里的兰博呀，是杀人不眨眼，砍头如切菜，连燕王这样的狠角色看到他也让他三分。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啊还经常搞什么联合军事演习，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人在边界是动刀动枪，杀声冲天，一旦有这样的动静，北元游击队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其实啊，这些杀喊声惊动的不只是北元呢、还有坐在皇位上的朱允炆呢、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示威，该采取点措施了。这个朱允炆是个好人，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朱标患重病，朱允炆尽心伺候，那么他的孝顺呢并没有感动上天，挽留住朱标的性命。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他的三个年纪还小的弟弟接来和自己一起住，这个目的很简单，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亲情。那年他才15岁。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护理工作，由于这个朱元璋脾气本来就不好，伺候他的人呢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吊脑袋，朱允炆主动承担责任，他亲自服侍朱元璋，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他尽了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孙子的责任。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呢，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逝，还有他那些叔叔们。让朱允炆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两件事。有一次啊，朱元璋老师出了一道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他要求这学生对下联。学生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好学生朱允炆，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朱允炆先对，却对得很高明，那么他的答案是雨打羊毛一片山，虽然勉强对得上，却是不雅。而此时社会青年朱棣却灵感突发，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句不但对得工整，还突出了一个龙字，却是绝对。朱元璋很高兴啊，就表扬了朱棣。而朱棣呢也不是失机的看了朱允炆一眼，那意思似乎你就这么大点能耐而已。朱允炆虽然还小，但却明白这个眼神的意义啊。另一次啊就严重的多了，朱允炆放学后正巧遇上社会青年朱棣，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阿房宫的传说诞生在公元前208年，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在那战火连绵的时代，动用70万人的劳力，依靠匪夷所思的设计，一座无与伦比的华美宫殿开始兴建起来。直到项羽的一把大火将阿房宫整整烧了3个月，更有中国唐代的诗人杜牧还写下了《阿房宫赋》来渲染它的奢华，以致千百年来人们对阿房宫的壮美华丽赞叹不已，也对焚烧秦始皇宫殿的大火津津乐道。据考证，这座宫殿遗址就在今天的西安附近。位于中国西部的古都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就是从西安出发，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第一印象都和西安有关。西安的任何一处古迹都会透露出这座古城的年龄。站在鼓楼大街上，都可以看到文明的钟楼和鼓楼。这是两座存在千年而依然屹立不倒的建筑。西安曾经做过中国11个朝代的首都。在这座古城里，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厚重的文化积淀。那么多的中国城市都在喜新厌旧，只有西安仍然聚集着将军的魂魄、战士的枯骨，还有帝王们的叹息。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如果阿房宫真的存在过，它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阿房宫的名字传递出了一些消息。 传说中，秦王嬴政爱上过一位民间女子，芳名阿房，但这段美丽的爱情终究没有换来美丽的结局。阿房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为了纪念这位他深爱过的女子，嬴政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极度奢华的阿房宫。寻找阿房宫的遗址，先要确定房这个地方在哪里。考古学家们根据史书的记载，确定了阿房宫的大体位置。阿房宫在史书上曾有记载，一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说道，秦始皇乃营座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这明确地指出在渭河南部上林苑中，秦始皇在房这个地方营造朝宫，后人称阿房宫。另一本《水经注河水》中则记载了，池水北经镐京东，秦阿房宫西。池水位于今天的丰镐村西，在它的东侧，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东西走向、规模宏大的黄土高台，这可能就是阿房宫的前殿遗址。在这个遗址的东北方向1公里处，有一座宋代以后出现的村庄，称为阿房村。这个称谓的来历，应该是来自于秦阿房宫的遗址。实际的考古并不像书本上那么简单。阿房宫遗址位于秦朝都城咸阳的上林苑故地。秦朝灭亡后，这里又成为了汉代上林苑的一部分。唐太的高祖李渊曾经命令在阿房宫城驻军。2000年的历史风雨让遗址已经面目全非了。这座35万平方米的高台的西部被大古城、小古城压在下面，东部被另外两个村庄覆盖。更大的麻烦是，在整个夯土台基上面还有1300多座墓葬。对阿房宫的寻找，要穿过这些覆盖物。200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宫殿考古家李玉芳带领着考古队开始了他们的挖掘。挖掘发现，土层分为三层，从第三层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纹路的瓦片。李玉芳断定他们来自秦代。随后，他们发现了一座座夯土台基，这正是阿房宫的遗存。但是找到阿房宫的台基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太多的谜题还要等着这座宫殿完全露出地面才能找到答案。遥想2200多年前，曾经有70万人走在这片土地上，为秦始皇的宫殿忙碌着，他们很可能连续几年不能回家，甚至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秦代的刑罚很苛刻，轻罪重刑。秦代的法律没有具体的年限，实际上实行的是终身服役，也就是无期徒刑。秦始皇时代动工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工程是历代帝王中最多的。刚刚结束了多年的征战，他又马上下令将原来6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长城西起陇西，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形成了后世明长城的基础。他还以当时秦帝国的都城咸阳为中心，修成了3条驰道。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驰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当时秦帝国可统计的人口有2000万人，为了完成这些庞大的工程，每年征发的徭役不下400万人。 差不多天下丁男的一半都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在这些劳力中，除了士兵战俘，还有不少是囚犯。按照秦国的法律，只要是稍微触犯法律，就会被罚做终身的苦力。因为秦王朝需要大量的劳力，刚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百姓们又被迫投入到这些工程中去。秦始皇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被这些工程慢慢拖垮，他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是难以计算的。杜牧的《阿房宫赋》曾经写道：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的建成几乎乏尽了蜀山中的树木。但借助杜牧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这座宫殿的规模和辉煌。宫墙掩映当中，那撑梁的柱子比田里的农民还多，架在梁上的船子比织布机上的女工还多，闪闪发光的钉子比粮仓里的谷粒还多，参差交错的瓦缝比一身衣服上的丝缕还多，直列横纵的栏杆比全国的城墙还多。文学的描写有修饰和夸张的成分，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些记载是事实，哪些是传说。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描述了这座前殿的规模：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5丈旗。实际发现的亨土台基比司马迁描述的还要大一些，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岁月的冲洗，现存的高坡从地面到台面仍然有9米之高。构成着巨大亨土台基的这些黄土从哪里来？劳工们又用了什么样的运输方式呢？在西安北部不超过500公里的地方，就是黄土高原。每年春季的季风把黄土毫不吝惜地送往它的南部地区，西安当然也不能例外。经过500公里的长途跋涉，大的黄土颗粒自然地沉降在途中，到达西安附近的黄土颗粒已经非常细腻了。黄土高原和季风就是阿房宫最大的工程运输队。但是很显然，阿房宫的建设还需要那些2000年前的工匠们来完成。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细细的黄土筑成高台呢？宫殿考古学家杨红勋从民间的传说中找到了蛛丝马迹。今天，在西安的附近仍然有许多小作坊，取了当地的黄土塑造秦俑。这些黄土之中也许就埋藏了阿房宫的秘密。西安这片传奇的土地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旷古的工程，还有那么多人死去之后将他们的魂魄留在这里，与这些黄土叠加凝住在一起，幻化成关于秦始皇和阿房宫的传说。即便在今天，人们仍然在不断追寻着他的痕迹，而这位秦始皇把他的气质附加在一个又一个的谜题之中，吸引着人们来发现。2000年之后的今天，这种气质仍然不能够被遮蔽。捧起遗址上的一抔黄土，也许就会触摸到先秦帝国的玄色宫殿。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继续寻找阿房宫的秘密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秦始皇的故事。史书上说，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国的王子子楚。 公元前259年，这位秦国皇室的王子正作为人质被扣押在赵国的首都邯郸。当时的国家之间盛行一种做法，相互滞留对方的皇室成员作为人质，以此来作为两国之间互不侵犯的保证。一旦发生战争，首先被处死的就是这些王公贵族。在20几个王子中，子楚不是长子，地位很低，于是被送到了赵国成为人质。他没有任何的自由，还要面临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不过这一年，他的爱妾赵姬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嬴政，这也许是他唯一应该庆祝的事情。这个从出生起就是人质的孩子，后来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帝国，他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的出生并没有带给子楚好运，赵国和秦国很快成了交战国，子楚险些被杀掉。在一位商人吕不韦的帮助下，他才从赵国逃回了秦国的都城咸阳。没有继承权的子楚成了秦国的国王，而他的大恩人吕不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秦国的宰相。历史总是喜欢在一些关键时刻埋下一些伏笔，有些事情或许永远也得不到证实。为子楚生下嬴政的赵姬原来是吕不韦的小妾，吕不韦用商人的眼光看中了子楚，认为他早晚会成为秦国的国君，于是就把自己的爱妾送给了子楚。一个红商巨贾刻意去奉承王公贵族来换取自己未来的荣华富贵，这本来也并不稀奇，但是没过多久嬴政就出生了。后人因此猜测，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吕不韦的骨肉。公元前247年，子楚去世，当宰相吕不韦把年仅12岁的嬴政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时，他知道秦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落在自己的手里了。不过吕不韦的财富和精明只给他换来了10年的荣华富贵。10年之后，只有22岁的嬴政为了夺回权力，用一瓶毒药解决了可能是他亲生父亲的吕不韦。不过关于嬴政和吕不韦的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嬴政童年时代作为人质的经历磨砺出了他异常坚韧的性格，也培养出了他对权力的欲望。他更希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王奔在嬴政的授意下灭掉了燕国，领兵大举南下，一战俘虏了齐王，最终统一了全中国。38岁，这是嬴政建立秦帝国的年龄，同时他也宣布自己成为这个帝国的第一任皇帝秦始皇。这个从一出生就被当作人质、毫无地位的男孩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他似乎是应该满足了，可是他没有。在建立秦帝国之后，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集权统治，他马上着手修建驰道和运河，一方面是打通了各省之间的贸易通道，更重要的也是铺平了军事上控制全国的道路，把6国残余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后裔全部迁移到都城咸阳，以消灭这些贵族造反的野心。实际上，登上皇位的秦始皇也没有任何选择，他必须无时无刻地展现自己的权威，以威慑任何可能存在的反抗。阿房宫的规划和修建则无疑将这种帝王的威严和气度显得更加至高无上。遗憾的是，阿房宫最终只是秦始皇心中的一座宫殿，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东巡的路上， 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这时的阿房宫还远远没有建造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就交给了他的儿子秦二世。秦始皇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遍布全国的庞大工程之外，也留下了国家灭亡的隐患。昂贵的阿房宫建设使百姓们无法再承受下去，很快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这场反秦斗争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项羽最终把自己胸中的怒火付诸了现实，在进入秦都城咸阳之后，他下令将所有秦朝的宫殿建筑烧毁，就连令人骄傲的阿房宫也没能幸免。传说中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毫无疑问，如果经历过大火，阿房宫遗址也应该留存了大量火烧的痕迹。宫殿考古家李玉芳带领着他的考古队，希望能够在阿房宫遗址上找到蛛丝马迹，但是工人们的探铲一次次的探下去，每一次带上来的只有夯土，没有火烧过的痕迹。在这之前的考古发现和阿房宫的传说还基本吻合，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截然不同了。假设这个阿房宫确实建成了，又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的话，那么在阿房宫的废墟上就应该形成一个很厚的灰烬层，这个灰烬层肯定有很多没有完全烧尽的木炭或者烧焦的木块，但是没有任何被焚烧的痕迹。李玉芳不知道他脚下究竟是巨大的宫殿，还是其他人出人意料的答案，要找出真相就必须找出更多的线索。李玉芳又顺利地找到了东墙、西墙、北墙，但是南墙却迟迟没有出现。这样宏伟的宫殿不可能只有三面墙，他勘探了几乎所有的区域，却只有夯土台的南侧发现了露土的痕迹。这也就是说，宫殿只建成了西面、北面和东面三面有墙，南墙没有发现，南墙还没有建成。另外，在这个夯土台基南侧面发现的全都是呈坡状的露土，而这些呈坡状的露土很显然是劳工踩踏而成的，这也正说明这个夯土台基的后期工作都还没有完成。尽管阿房宫的传奇故事充满了神奇色彩，但是探铲挖掘出来的却是和传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没有一点宫殿建筑的痕迹，没有建筑材料，没有名著储石，没有任何的水井和排水设施，完全没有宫殿的模样。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阿房宫永远都留在了秦始皇的梦幻之中。70万人的劳力在4年的时间里也只是完成了一座夯土台基，而余下的那些设计精妙的建筑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这座传说中壮美的宫殿并没有被项羽焚毁，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建成过。而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写的阿房宫大火是杜撰出来的。夯土台基和三面墙的遗迹就是这里仅存的一切。2006年，关于阿房宫的谜团似乎已经被解开。考古学的新发现和结论是否意味着阿房宫的神秘传说将从此终结呢？考古学的发现只是为我们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让我们看到阿房宫一个真实存在的台基，它的全部容颜和魅力却仍然深藏未露。与其说阿房宫从来没有建成，不如说它还在建设之中，因为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说还会在未来以某种方式 延续下去。 遥远的夜空，繁星点点，流转的时光如在眼前，一杯酒少情风恋红颜，听见好戏风往霹雳炫技， 万峰万峰